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啊。我们从早上开始就和您在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了，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早上最关注的比赛就是中午11:05开始的世界杯选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男篮的比赛哈。 是的， 我开始还觉得有点紧张，后来打了一会儿就发现哎呀可以放松了， 平汤了哈。 差不多，尤其是这个周琦在场上的时候，但后来周琦因为有伤就伤退了。第三节之后啊，中断之后，咱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像之前打的那么顺了哈。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场比赛，你也可以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在节目的各种互动方式当中哈，跟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看到日本球迷就夸赞我们中国球员哈，尤其是他们特别喜欢郭艾伦，说郭艾伦打球很像灌篮高手里的球员仙道。你很熟吧？ 还好啊，就作为一个足球球迷，我小时候看的更多的是足球小将，但是灌篮高手当然也看。 我是不太知道，因为我没看过这个。哎，看到推特上很多网友都夸赞他的球技啊，控球啊，然后很多这个日本的体育迷都在下面说，我们也想要郭艾伦这样的球员。对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认可哈。 是的，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来互动说说这场比赛之外呢，也请大家说说你喜欢的动画形象啊，你喜欢足球小将哈。 喜欢大空翼啊。这个应该大家也很熟悉吧， 就是因为看这个才踢的球吗？还是因为踢球的时候就在看？ 我觉得都有互相辅助的原因吧。但确实我觉得当时啊，这个那时候我还不在球场踢啊，就是一帮这个5-6岁的小孩 在胡同里踢啊。 大院里 踢，有空地的地儿。 小时候在内蒙古胡同少啊，因为建地面积挺大的。 你们那儿都是大空场。 是啊，所以说就在水泥大空场上踢啊。这个记得当时是10几块钱啊一双球鞋。踢2场我就给磨烂了，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足球小将啊。足球小将那个动画里，因为人家是在草地上踢啊，所以说经常有一些这个 漫画画的是有草的， 对，夸张的描写，就是说铲球啊，一下能飞好几米远那种啊。我们在水泥地上，对，我们在水泥地上铲球飞好几米远，结果呢裤子鞋都划烂了。 其实你是按照漫画的那个描写和画的那个样子去铲的，对吗？ 没错。 结果没想到裤子是这样的。 是，但是也就是那时候可以说是足球的一个启蒙吧，因为那时候动漫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哇好帅啊，就是他们踢球好帅。其实我们在那儿就是比较蹩脚的模仿，水平是很差的，但是大家都想象自己是动画里那个样子。 那动画里的人物是打动你们的是其中的故事呢，还是真的是他们的球技呢？ 那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你说动画片啊，小孩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小孩子看动画片还真的是不追求其中特别深刻的意义，就是觉得动画片讲述了很多的故事，就动画片讲述了很多的我们生活之外的故事，那我们去通过模仿动画片，或者说我们去通过讨论动画片，就感觉像在接触另一个世界一样，就这样。那你说最开始的喜羊羊啊，熊出没啊，他们也就是经典老三样故事哈，也没有现在这么有深刻的环保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更深刻的意义，现在深刻的意义加了很多。但是很多的动画片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热热闹闹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之类的，所以说孩子们主要就是喜欢动画片这个事儿本身。有动画片他们就开心。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日本的球迷看到了他们的《灌篮高手》这一部漫画里面的人物形象非常像现实当中的郭艾伦哈。 对， 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喜欢的那些动画形象。 是，就大家可以搜一下，如果说已经忘了，因为可能大家看《灌篮高手》看到的记住的更多是流川枫，这个樱木花道，三井寿，我觉得这三个角色是比较有 特点呢？啊， 男一、男二、男三， 对，就是流川枫反派嘛，男二嘛，就是不是反派啊，就是说给这个主角浇冷水的啊， 总得有这个相反的性格的哈， 包括什么木木队长，可能大家还都这个就这个。当时叫大猩猩队长吧，这个可能还都觉得有特点一些。仙道张啊，全名，然后他呢其实是球队的小前锋，是个锋位摇摆人啊，他不是特别台词特别多的一个，但是呢他的这个发型很有特点，冲天炮，冲天炮啊，那郭艾伦这个头发也是往上走的，所以说 这 在形象上， 我在想他的头发，但我没有那么冲啊，现在 是现在没那么冲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咱们去看一眼这个漫画形象啊，还真挺像的。 有那么几分哈。 对，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第一时段呢，就说说中国男篮，主要说啊，中国男篮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啊，马上来进入这场比赛的内容介绍。中午这场比赛刚好赶上大家吃饭哈，不知道您看了没有，还是挺愉快的哈。本场比赛是在日本仙台进行的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79-63，我们战胜了日本队，在 B 组取得了第一场胜利。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周琦在下半场脚踝受伤，被迫离场。 是的，周鹏、郭艾伦、赵继伟、胡金秋、周琦是首发阵容啊。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又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周琦在内线是频频得分，很快中国队就打出了一个8-0的领先，然后近三分钟时间里日本队未得一分，之后中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9-2，真的离谱啊。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11领先。第二节呢，日本队的进攻明显有起色，和中国队各得18分。上半场中国队是以45-29领先。周琦在第三节进行到快一半的时候遇到了打击，他在日本队篮下防守的时候，右脚脚踝崴伤啊，最后是搀着离场。周琦从澳大利亚飞到日本参加本次比赛啊，上场19分34秒，贡献了24分12个篮板，外加3个盖帽，3项数据居全场比赛榜首。 当然了，比赛。因为他下场之后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哈。64-40结束第三节比赛之后呢，第四节咱们这个单节是15-23，还是落后于日本队的。但我们因为之前领先的比较多，最后还是有16分的优势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了胜利。那看一下，我们12位球员都得到了上场的机会，尤其是日本球迷非常喜欢的郭艾伦啊，拿下了24分，同样还有4个篮板球的进账。胡金秋啊、赵睿啊，都分别贡献了15分和10分这样的一个数据。那这场比赛，我相信大家可能只要是看体育的男孩子们，一般都会关注这场比赛，毕竟是最近这段时间少有的国际大赛，还是带观众的啊，特别少见，所以相信大家都在关注啊。我们也请大家很熟悉的篮球评论人刘潇来给我们点评啊这场比赛。你好，刘潇。 你好，小丽。 今天我们挺愉快的，在中午哈看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前三节我觉得打的真是势如破竹也好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我们成语来形容都可以，但是还是挺明显的，周琦离开之后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你怎么看？ 确实是。那么这场比赛其实从一开场我们就看到，就中国队，我用一个词儿形容，就是吊打日本队。这个吊打不是说实力招着你多少，而是利用你，而是说高度啊，我说的是高度。因为确实我们看到球打到里面去，给周琦也好，或者是给胡金秋也好，包括后面也有一些球员打大喊，都是这样利用这个高度。确实周琦在场上的时候，这个高度利用的非常好啊，包括他跟胡金秋两个人在内线还有一些的这种配合，整个的压制住了日本队的内线，那么造成了对方低攻啊，他不好攻，打进去没法进攻，主要在外面投篮没有命中率，那么防守又防不住，那这两个人在内线加一块得了39分，那么就是说中国队很好的利用这个高度。但是周琦受伤下场之后，那么由于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高点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中国队的进攻呢就偏重于外线啊，郭艾伦的进攻多一些。那么到特别到第四节，而且就第四节可能是一方面是大比分领先了吧，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出来在配合上还是有些生疏，那个人进攻比较多，所以第四节打得不是很好，被追了一些分数。但整体来讲，其实从双方的这场比赛的实力对比来看，中国队赢是毫无疑问的会赢的，只不过赢得好看不好看而已啊。 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基本上还可以啊， 就是、 确实，如果周对如果周琦不下场，那么这场球可能是一个20分甚至30分以上的大胜，啊，但是周琦受伤之后，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这种高大的内线核心内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打，对吧？我们要怎样去在其他位置上展开进攻？那么这个就是给东风指导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下一场，如果周琦这个脚伤好不了，当然我们还存着一个王哲林没用，啊，那么能不能在其他的方面再做一些进步？比如锋线今天的发挥就是比较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表现，都是后卫和内线啊表现比较好。 嗯。今天在看这个12个人名单，昨天晚上这个12人名单的时候呢，大家也都分析说，杜峰杜指导一定是希望能够打快啊，要这样的一个节奏。看来我们这个战术还是又快又高，还是挺准确的啊。 还可以啊，因为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其实日本队他们这个教练也挺聪明的， 嗯， 他用的很多的战术方式跟广东队的战术很像。啊，很像，甚至是有的几乎是一样的，包括在人与人调整，比如四上四下这种情况， 嗯， 也是类似于杜峰指导在广东队使用这种方式，包括一些防守，还有一些这个进攻的套路上面。那其实跟日本队打快呢，其实中国队并不一定具有特别多的优势，因为日本队也很快， 嗯， 啊，只不过他就是因为内线实在是缺乏高大的队员，没有办法去跟你在内线限制你，啊，造成了他就是说，很。防守压力很大，结果这个整个进攻也打不开。但是这场比赛中国队自己打得快呢，就是说有反击坚决打，这个是对的，这是没问题的。这跟以前我记得像以前尤纳斯带的那个国家队不太一样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快速反击，基本就是长每个回合都是摩阵地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有姚明嘛，有大志嘛，有阿联，对吧？这样高大的那个内线，而且得分率很高的内线。但现在呢，就是说杜指导的指导思想就是我能快绝对不停下来打， 嗯， 不管我有没有大个在场上我都要快， 嗯， 那么今天也是尽量的去做，有一些反击打的确实也不错。 嗯，那说到这个今天的一些缺点吧，比如说我们的三分球其实不算特别理想哈，外线多少29%好像只有哈，全场三分命中率啊29%，嗯，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郭艾伦，一个是赵睿，他们俩投了三分，其他人都没有中过。 对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得出来，首先我们在这个阵容当中啊，这个12人名单当中，包括没有打的王哲林和任骏飞啊，我真正说能作为称其为投手的，只有吴谦一个人。 嗯， 但是今天吴谦上场之后呢，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找到这个感觉，或者说没有他合适的这种位置让他去投篮，啊，没有得分。那么除了吴谦，其实真正的投手就没有了。啊，其剩下都是这种，要不说稍微相对全面，要不说偏重某一方面的，但是投手真的是缺乏。但这个也不是说杜指导不想带，也确实很难在国内现在挑出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很好的能适应国家队的这种投手， 嗯， 几乎是没有，所以他只能说，让这些这个队员自己在场上能够找到那种三分球的感觉。其实也不是不能投，赵睿啊。郭艾伦今天投的也还可以， 就他俩还行， 对，包括其实 你说，嗯， 对，其实你像周鹏、加布杜，这都是可以投三分的。吴前，包括孙明辉啊、赵继伟这些都能投三分。其实你说他不算投手，但是都能投，只不过呢今天是发挥不出来或者手感不好，跟可能对国际比赛的适应啊，包括整个的这种个人状态，或者说。也一方面由于对方的一些防守有一定的关系， 嗯，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面对以后的其他的对手的时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三分球如果完全不开，你就完全就只能指望内线和郭艾伦这种个人的能力，但这个其实对要赢球来说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保障。 嗯，那说到这个。球员的表现哈，我感觉像张镇麟这样的年轻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可能是不是还要再找一找自己的感觉哈？上去之后，我感觉到有点迷茫。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个跟在俱乐部不同啊，因为你所面临的这个教练，他不是你俱乐部的教练。 嗯。 而且在俱乐部呢，一个是比赛多啊，你连续的打，然后长期在一起打，这个对你的使用，他有他的一个，杨明教练有他的一个。 想法。那么但是到了国家队呢，你要适应着杜指导的这套思想。 嗯， 那么你在杜指导的这个体系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张镇麟自己要去琢磨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大赛的经验啊，确实是比较少一点，而且呢他的这个特点关键是在场上你感觉他用不出来。 嗯， 啊，其实他这个弹跳这种爆发这种冲击是很好的，但是要在一个什么前提下，对吧？那么很显然他在场上的这段时间没有人能给他制造这样的空间，让他比如拿着球冲进去飞起来扣篮，这很难，对吧？也许如果杜指导能把他跟赵继伟、郭艾伦打他们几个放在一起，放在一组的带一个其他队的，没准会好一点。 嗯， 因为这就是辽宁队为基础的一个阵容，比如再搭一个周琦，那么相当于这个辽宁队的这个全运会阵容，这他们自己打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你杜指导什么时候用他，肯定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几次啊，国际比赛，张镇麟大家感觉到，哎，很有天赋啊。 是啊， 我还想很好的球员， 日本的球迷可能又发现，哎，看中国队又来一个新的哈，又年轻又帅的小伙儿。嗯， 对，但问题是就是说，我觉得除了这个教练对他的个人的使用的一个方式，那么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讲，即便自己的大赛经验少，那么还是要去寻找，要自己去想办法融入教练的这个战术体系。 对， 啊，教练这个战术体系怎么就是怎么能在场上让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所以这个是也是他需要琢磨。其实也不光是他，包括阿布杜，你看今天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啊，也就是说你没有在，一个是阿布杜并没有在杜指导手下打过球。 嗯， 啊，他之前进国家队是在李楠指导手下，所以说风格又不同。啊，这是需要适应的，包括像孙铭徽啊，这个吴，甚至是吴前是跟杜指导挺长时间了，在国家队，但是还是找不到感觉。我觉得这个除了教练要去利用他们的特点、他们的潜力，那么球员自己也是需要去琢磨我如何在这个队里的扮演一个我合适的角色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啊，不能光等着教练说我知道你能干嘛，我让你发挥你的特点，但是你只是教练想让你发挥特点，可对手不一定让你发挥你的特点。 嗯， 啊，所以说你还是自己要去多琢磨一下。 对，咱们同组呢，除了日本队，因为日本队作为东道主之一，他们无论是哪个队参加，最终还是以东道主的身份会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这一组呢，还有澳大利亚队。那以后打完了日本之后，咱们还会要面对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强队，所以可能在比赛当中是需要更多的尝试，然后这些年轻队员需要更多的寻找自己的，就像你说的，寻找自己的机会也好，或者感觉也好。嗯， 所以我觉得打澳大利亚队的话， 嗯， 像刘传兴啊，像周琦可能就更有用处。因为什么？他们在澳洲联赛效力， 对， 他们对那边的球员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可能更熟悉一些，而且这种对抗也可能更接受一些。 嗯， 啊，因为我们中国队跟澳大利亚的各级的所谓的国家队也好，或者说明星联队也好，俱乐部也好，都打过 N 多次比赛。 嗯， 但是呢，就是结果都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的时候是能赢。啊，但是就是说整体的看来还是澳大利亚队相对来说比中国队打得更好一些。 嗯， 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如何过去澳大利亚这一关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从身体对抗上来讲啊，就是虽然我们不怕对抗，但是澳大利亚的这种身体对抗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篮坛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就是这种很凶狠但是又很难被吹到犯规的这种对抗是比较少见的。 嗯， 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不光是你要挖掘新人年轻人的潜力，那么首先要去准备好这种积极的准备好，就是对澳大利亚这样对手的一个对抗的这种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战术上的准备。 嗯， 同时这个能够再激发更多的有潜质的球员发挥出来。当然这个其实说咱们说的很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因为你每次国家队集训就这么一点时间， 嗯， 你说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这个能力完全激发出来，我觉得不太容易啊。 嗯，也不太现实哈。嗯，好，那明天下午也是这个时间吧，明天下午还有十分钟，我下午的5:30就要开始打第二场比赛了，也希望咱们这些队员们能够在有观众的这个比赛当中哈，既享受比赛又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哈。好，谢谢刘湘的分析，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嗯。 这就是我们中国队今天中午的这场比赛哈。 嗯， 来看看杜峰杜指导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对这场比赛的总结哈。杜指导呢说，现在还不太清楚周琦的伤势如何，需要跟队医了解之后哈，才能够确定明天这场比赛他能不能上。 是，对于这场胜利呢，杜峰也说，尽管全队的集训时间短，缺少磨合，但所有队员在比赛中都表现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们也对中国队下半场大比分领先后暴露出来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也说呢，失误增多了，防守漏人了，进攻有些简单，让对手把比分拉近。那我希望明天的比赛中大家能够更加专注，集中精力打好40分钟的比赛。 嗯， 赛后杜峰与杜峰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还有郭艾伦，他说能够重回国家队呢是表示感谢，并且说能够重披国家队球衣表示非常激动，会尽200%的努力在场上拼搏。郭艾伦也表示大家打得还是挺紧的啊，没有完全放得开， 毕竟是很久都没有在有观众的赛场当中来比赛了，尤其是国际比赛还是比较紧张，我觉得紧一点比松强哈。 嗯， 日本队的主教练霍瓦斯赛后说，中国队在身体对抗方面跟我们讲还是具有优势的，一开始人家就掌握了节奏，篮板方面表现得好，不意外我们在第二节第三节采用的人盯人的战术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之后中国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也没有能够及时的适应。当然了，这位教练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哈，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是带领日本女篮获得过不错的成绩，获得了银牌，所以他说日本队呢从本场比赛的失利当中也是可以吸取教训吧，相信明天这场比赛会打得更好一点。日本的富坚勇树在采访的这个时候表示说，中国球员一开始就不断的施压，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分。明天啊，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时间17:30开始的中日之战的第二番的比赛哈。 嗯， 这是这场比赛的情况。 是 啊，当然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场比赛的篮板球，我觉得篮板球还是值得一提的啊。 是，这个是中国队非常非常明显的一项优势啊，绝对的优势，全场下来比对手多了19个篮板球。全场比赛中国男篮一共抢下了53个篮板啊，其中周琦打了3节不到啊就抢下了12个篮板，胡金秋、赵睿分别抢下6个，韩德君5个，郭艾伦、孙铭辉各4个，以及周鹏抢了3个，阿布都沙拉莫2个，吴前和赵继伟各1个啊。日本男篮全场一共抢到34个篮板，最多的是规划球员卢克·埃文斯的8个，其余无人超过5个。前场篮板，中国男篮也是以20-10领先日本男篮啊。但是咱们这一次在3分线外的表现不是很令人满意，全队只命中了5记3分，命中率仅有29%。全场比赛，中国男篮只有2人命中了3分，分别是郭艾伦的5中4和赵睿的4中1。中国男篮全场3分命中率只有29%。日本男篮本场命中了7记3分，3分命中率同样不高，35投7中，命中率仅为20%。 嗯。球员方面，郭艾伦首发出战30分钟，19投10中，3分球也非常不错，5中4呢，砍下了24分、4个篮板、1个助攻的数据。所以赛后很多日本的网友都很喜欢他哈，觉得他像动画的人物哈，表现得非常好。期待说日本男篮也应该有这样的球员。 嗯， 同时赵睿呢也是2年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男篮，首场比赛呢是替补出场25分钟41秒，11中4，也贡献了10分、6个篮板、5个助攻、3个抢断的全面的数据，在场时是正负值达到了18加。那么赵睿呢还在第一节比赛中命中了全场的第一记3分球啊，只有他跟郭艾伦投中了3分，今天 是 其他球员需要再找找手感啊。 嗯嗯，胡金秋首发出战30分钟，投篮8中6，罚球6中3，砍下了15分、6篮板、5助攻、1抢断，其中包括2个前场篮板，而且他全场没有出现失误。胡金秋的正负值为全场第二高的21加21，仅次于周琦。刚才也说了，周琦只打了3节，共20分钟，得到24分、11篮板、3盖帽。 嗯，脚崴了。 对，就是他体现出的统治力还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对日本队，马上就是一个高点，特别活跃，他还快，所以日本队被打懵了。刚开始哈，上来之后说，哎，这有点砍瓜切菜的意思哈。 是， 但周琦不在场上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 嗯， 看明天这场比赛，如果周琦不能上的话，杜峰杜指导派哪一位其他的球员来替补一下哈。篮球方面，昨天呢还有女篮联赛，有我们北京女篮的比赛哈。新疆女篮是80-72战胜了我们北京女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赛况。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战罢第6轮，北京女篮72-80不敌新疆队。 前三节新疆队在奥运三人女篮国手王丽丽的带领之下保持了更高的效率，并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北京女篮失误较多，三节结束北京女篮54-66落后新疆队。在第四节一度落后17分的情况下，北京女篮稳扎稳打，非常顽强，不停冲击内线造成杀伤。唐钰篮下打成2+1，将分差追近至7分。新疆女篮在关键时刻依靠着王丽丽的突破上篮得分稳住局面，北京女篮遗憾告负，目前以1胜5负的战绩排在常规赛的第12位。在技术统计方面，新疆队的王丽丽几乎打满全场，得到27分，北京女篮唐钰得到21分，另外齐豫拿下18分。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输了，但是我对大家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那首先新疆队也是一个强队，那么一个是内外线实力均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明星球员的个人能力比较强。那我们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拼劲儿啊，那么是做得非常好的，包括在战术的执行力上，那也是在比赛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赛前的一些要求能够去做。可能从比赛来说的话，作为我们来说去总结问题的话，还是一个是阶段性的丢篮板球，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失误，尤其是一些年轻球员上场之后，还是可能有点紧张吧。那这个在赛后也是对大家进行了点评。我觉得只要球队无论是每场比赛胜负输赢，只要能够一直保持这种拼搏的精神，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按照我们的一些技战术的要求去严格的执行，那我觉得始终就会有希望。 女篮姑娘们继续加油哈！昨天四川队是61分狂胜了上海女篮，他们取得了开赛的6连胜，而且四川队现在和内蒙古、山东都是6连胜。东莞队是89-79失分击败了天津，也迎来了赛季的首胜。山西女篮昨天75-53战胜武汉，这也是武汉的本赛季第二次失利哈。同为5连败的东莞和天津狭路相逢，总得有一支赢的吧。结果天津队的彭诗晴空砍了31分，无奈对手因为有5人得分上双，所以天津是79-89失分输给了东莞女篮，他们现在是6连败。今天呢 WCBA 还会迎来第7轮的较量。 是的，在发展联盟那边呢，曾凡博这一次复出了啊，但是呢只打了5分钟得了2分。点燃队也是再次输球，不敌圣克鲁兹勇士。中国球队的球员啊，曾凡博时隔半个月复出登场，出战5分钟，罚球得到2分，外加一个抢断和一个盖帽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在补防当中送给了刚刚下放到圣克鲁兹勇士的今年7号秀库明加一记大帽啊。 那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一时段我们主要关注到了中国男篮和日本男篮的这场比赛哈， 是 相信大家中午都看了，看完之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刚才说到了郭艾伦受到了日本这个网友的喜爱哈，称他是漫画一般的人物。那也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喜欢的动画人物都有哪些，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估计很多朋友啊都喜欢柯南。 对，又讨论柯南是不是体育动漫的，因为这柯南肯定不是体育动漫啊， 是破案的吧。 对，有体育元素，柯南踢足球行。 足球踢得挺好是吧。哎，我还真没看过这个系列。 嗯 嗯，有空的时候去关注一下哈。 是， 有其他朋友喜欢类似动画人物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稍后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这位出场的中国选手是陈露，一些国外媒体和观众喜欢称她露露。此时她选用的乐曲基本不会给您留下什么印象，甚至花样滑冰这个项目也不被国人熟悉，竞技水平有限，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陈露是国家队女单项目唯一的队员，所以那时她经常说，我就是中国花滑队。最终17岁的陈露收获了第17届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铜牌， 这是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而这段音乐则是陈露运动生涯中最重要的旋律。1998年2月20号，几经起伏重新出发的陈露以全新的面貌站在了长野冬奥会的赛场。这期间他曾在1995年世锦赛夺金，成为中国花滑的第一位世界冠军，又经历了长期的伤病，还更换过教练，所有困难都没有拦住他滑向梦想之地。一袭紫衣，他的演绎柔美坚毅，冰上蝴蝶幻化成真。铜牌，陈露又一次站上了冬奥会领奖台，成为亚洲第一位蝉联两届冬奥会奖牌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在运动生涯来讲，包括我的人生来讲，因为都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变化。在我自己的这个滑冰生涯来讲，去演绎这段音乐应该是最能打动我自己，最发自内心的一套节目。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啊。刚才我们第一时段说到的是中国篮球，我们中国男子篮球队在中午的时候哈、战胜了日本队。明天呢，还是在这个时间17:30将会迎来本次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二场比赛啊。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由这场比赛来的。因为日本的网友呢，他们那儿出了很多的这个经典的体育漫画嘛，日本的网友觉得。郭艾伦像《灌篮高手》里的这个 谁？ 仙道，仙道章啊，一样都是有一个比较洋气的，就是比较上扬的发型啊，然后比较瘦的一个下巴也挺长的，都对吧？挺像的。 难道不是都画成这样吗？ 还真不是 瓜子脸 啊，真不是， 不是啊。 对，我看啊，这还有很多。刚才这个听众也有发这个，就是《灌篮高手》的整个的这个主力啊，或者说先发阵容的。这个合集合图、对，这个里面其实他的很多的这个画风还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就很壮这种哈、这是他们的赤木队长啊， 这不是我们秋天吗？ 啊，可以这么感觉啊，这像主角啊，你看反派这个刀尖脸流川枫就很刻薄的感觉， 很白很白， 对， 嗯 啊，然后这是主角， 嗯 啊，这些配角们其实也各有特点吧， 嗯 嗯。其实仙道，所以说仙道其实不算是绝对的一个主力球员啊，在那里面，但是确实很有特点的一位， 可能是外形还是蛮像的、 对，真的外形是真的挺像的， 嗯。 然后这还有很多的大家开始讨论，小姚同学说网球小子，那是网球王子啊， 网球王子跟足球小子是吧？ 对， 一听感觉好像两个比赛有点这个。阶级上的差别是吧？ 是 一个是贵族运动是吧？一个是平民运动哈。 不过还真的是哈、网球一般来说我们都说它是比较高雅的运动啊。看球打球讲究都挺多的， 衣服都有这个讲究哈。 对， 你在温网的时候必须要穿白的，要求比较多。 是 永远的儿媳妇听了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一系列的报道之后，也说到周琦的伤怎么样？周琦的伤刚才不也说了吗？说应该。但愿吧，但愿问题不大、看明天能不能上场，没有具体透露。 是， 嗯， 我估摸着崴脚啊，我看了一下， 嗯， 专门忍着那个难受的劲儿暂停看了一下， 嗯， 应该是就是不至于说出现什么韧带撕脱这样的一个大的伤病，就是类似骨折级别的伤病应该不至于，但我觉得有一个韧带损伤肯定是少不了的，最好啊，咱们。让这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还是让多歇一歇。 嗯，如果咱们实力还是高出一块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机会给其他的球员来试试。当然了，他来就是为了打这个比赛的。 没错，看看要不要上着这个保护带打一打，倒是也没啥问题。 嗯，北三说，今天我觉得日本队的实力其实一般，咱们还是老毛病，领先了就放松。 嗯， 第二场估计应该就不会这么轻松了，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咱们的打法了，对个别球员可能也会主要的盯防一下。晨晨喜欢一休哥，这是脑力选手哈，脑力运动选手。也有很多朋友说希望这个周琦崴脚没有崴脚没有什么大碍哈。 今天除了篮球比赛之外，我们俩早上给大家上节目的时候呢，乒乓球还没有打完。 嗯， 我们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比赛日休斯敦世乒赛的第四轮的较量哈。今天呢，第四轮的较量当中总结一下，女单、男单全部都进八强了。 没错啊，就是无一败绩啊。剩下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周启豪在上一轮意外落败以外，剩下的选手咱们都是顺风顺水， 没有冷门。 对，没有冷门。当然了，就是说也有过波动哈、但是呢，都是拒绝冷门。 嗯， 这是第四轮的争夺了。然后陈梦啊，七局苦战险胜平野美宇、陈幸彤顺利的是4-1淘汰了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孙颖莎遭到了波多黎各选手迪亚斯的顽强抵抗，但是守住了优势，4-2获得晋级。王曼玉呢是击败了法国的袁嘉楠晋级。王怡迪经过6局激战淘汰了日本的早田希娜，挺进八强。 接下来1/4决赛的对阵上半区就是陈梦打石川佳纯，陈幸彤和王曼玉同场竞技。下半区呢，就是伊藤美诚对王艺迪、然后徐孝元将会对孙颖莎。 是的，刚才好像正在打女双是吧？ 都打完了。 哦，是，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那是重播啊。男子单打的第四轮，樊振东是4-2击败了王楚钦晋级，锁定了一个八强席位。然后在与英格兰选手皮切福德的交锋当中，梁靖昆3-1领先，被对手拖入了决胜局，最后顶住压力拿下了决胜局，4-3涉险过关。王曼玉的混双搭档卡纳克其实表现也不俗，以4-1淘汰了德国的费卢斯来晋级了。这是跟王曼玉没少学，尽管说他们这个混双没有晋级、 是可能还是有这个打法上的怎么说借鉴也好，或者是哎看哦，原来中国选手是这么打球的。 是，巴西的卡尔德拉诺以4-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的约尔季奇，林高远呢是4-1战胜了中国香港的黄振廷，德国的波尔和瑞典的莫尔加德都挺进了八强。男单的1/4决赛对决是这样的，樊振东、林高远啊，这是内战了。梁靖昆对阵雨果，下半场呢是莫雷加德和阿鲁纳和波什以这波尔对阵卡纳克。 混双第三轮，中美组合林高远和张安3-1战胜了俄罗斯的乒协组合的这对选手科瑞奥科卡契科夫、奥加和奥罗贝瓦，这样他们就晋级到了八强当中。王楚钦和孙颖莎呢也是顺利的进入到八强，卡纳克和王曼玉则是无缘八强。其他比赛像中国台北的郑怡静、林云如，中国香港的和君杰、李浩晴，日本的张本智和早田希娜都晋级了。那1/4决赛将会是王楚钦搭档孙颖莎出战西班牙的组合罗伯茨和肖瑶倩，林高远、张安将会对阵的是法国的袁嘉楠和贝雷森。 男双第三轮当中呢，中国组合樊振东、王楚钦以3-1战胜跨国组合阿尔瓦罗·罗布勒斯以及奥维杜·约内斯库，顺利晋级八强。林高远、梁靖昆同样是顺利的进入了男双的八强，日本的张本智和在德比战中输球后无缘男双八强。前天一陈梦和王曼玉、孙颖莎携手闯入女双八强，1/4决赛王曼玉、孙颖莎遭遇了平野美宇加石川佳纯的组合，前天一陈梦迎战韩国的崔孝珠和李诗温。 这是这一比赛日的战果哈，我们来请搜狐的记者郭健点评这一比赛日的战况。你好，郭健。 哎，主持人您好。 来到乒乓球项目的大赛，无论是世界大赛还是咱们亚洲级别的比赛，只要打到八强，我觉得基本上都剩中国选手了。打到这个比赛日哈，看看你对这个比赛日的点评是如何的。 对，我觉得现在从整体上来看，中国选手的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的，除了在第二轮比赛中周启豪输给了波尔以外呢，另外一场中国输球的就是王楚钦在男单比赛里输给了樊振东，但这是属于中国德比，我觉得两个优秀选手之间谁输谁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 对，说到咱们这个比赛日哈，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位选手的表现可以值得和大家提一提哈？ 我觉得应该是樊振东，因为樊振东他先是和这个王楚钦的男双组合在前面的比赛中赢得相对来说还是有些艰难，当时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楚钦也是先是对自己表示了一下个人的自我批评，其次呢也表示这个樊振东他的确承担了更多。在当天晚间的比赛中呢，樊振东又和这个王楚钦两个人刚刚 配合完双打的这对儿，对这对儿兄弟吧，可以说，然后马上又这个兵戎相见，隔网相对了。结果，总体来说呢，还是这个年龄稍长一些，经验更为丰富，实力上呢也是要高出一筹的樊振东，不出意外的战胜了王楚钦，然后进入到这个男单八强的这个较量之中。 所以说我觉得打到这个程度之后，基本上哈应该是我们中国选手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了。那之前我们早上也谈到过哈，说这个日本的选手不知道为什么打到现在好像感觉心力不足，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他们的领头人物尤其像张本智和这样的男选手哈，还不如女选手能挺下去的感觉。怎么来看现在日本代表团他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哈？ 我觉得日本队他这次整体上应该说南线方面的确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无论是像张本智和还是像丹羽孝希这样的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单打比赛的选手，都是很早就被淘汰了。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日本选手他说实话他的硬实力并不是像中国选手这么强，就是说他并没有绝对的就是见到谁灭谁这么一个硬实力。第二呢，像张本智和这样的选手，大家都知道他心气儿很高，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是把自己的这个主要目标瞄准了这个中国的优秀选手。这样呢，我感觉他个人在备战方面呢，可能对这些他目光所及的这些怎么讲高山仰止的这些优秀选手，可能研究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对一些比如说像欧洲的一二流的选手，比如说可能。这个在大赛中发挥不是那么优秀的选手，他的研究呢并不是那么到位。加上日本本身的他这个教练团队，包括他陪练球员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很难和中国的这种水平相比。所以当他面对一些比较陌生的选手，而且呢在比赛中被对手用一两个绝招给缠住的时候呢，他摆脱的能力就要差一些。这样再加上他如果心理上产生一些急躁的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在前面的比赛早早的就会出局。这其实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包括之前的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男单比赛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端倪。我觉得整体上来说他还是没有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在女线上，我觉得日本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虽然前面包括比如说在日本内战里池田沙纪输球了，包括像早田基娜输球了，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今天应该说像平野美宇在跟这个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陈梦比赛中打满了七局，而且一度也是打的陈梦说实话有一些狼狈，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她本人的一个实力。因为的确在以前大家可能都记得，在亚洲杯的比赛上也是曾经连续战胜过三名中国选手。另外包括像他们最主要的这个伊藤美诚，现在整体发挥还是比较稳定，虽然今天可能有些磕磕绊绊，但我觉得在这种世界大赛，尤其进入到这种1/8的比赛里边，谁跟谁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战胜对手的这么大的概率，所以我觉得有些磕磕绊绊反而对这些名将会给他们提一个醒，让他们在后边的比赛里更加专注，所以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日本选手也是够辛苦的，毕竟我们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是。 好，谢谢郭健的分享，我们之后再关注世乒赛的进展。再见。 再见。 刚才我还跟子昂说起这个以前打奥林匹克的时候，谁哭来着？ 福原爱， 每次打每次哭。 对，然后 中国选手太厉害了。 对，留下了一句艰难的话。当时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在面对日本媒体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用日语去接受采访的哈。在面对中国媒体的时候，他会说东北话。 对， 然后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哭着对那个日本的那个媒体，说了一句：“这是艰难的奥林匹克呢。” 我觉得应该是艰难的面对中国队的奥林匹克。 是， 前面是因为有强大的中国奥运军团在哈。 嗯，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郭艾伦在今天中午中日之战当中表现还真是不错呢，也受到了日本网友的喜爱啊，说他像漫画中的人物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漫画形象啊，大伙儿都在展示自己喜欢的形象。 这大家的这个涉猎够广泛的啊， 这是哪吒。 对， 哪吒闹海， 就哪吒、孙悟空、九色鹿都出来了。 然后但是也有特别潮一些的啊，就是国外的一些动漫，比如说这个马南波杰克都出来了啊，还有一拳超人奇遇也有提到的，这个大家涉猎的还有挺还挺广泛的。 哎，为什么我看这个小马这么眼熟，是哪里的来着？ 这个就是马南，这也是一个动漫形象，这他有一部自己的这个动漫。 哦，对，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就是想不起来了。 对，他就是经常是说一些就是人间清醒的这个比较尖锐的哲理。 哦，哥大爷最喜欢的是齐天大圣啊，齐天大圣笑起来真好，而且这个形象真是特别的深入人心啊。 对， 还有最近在这个屏幕上出现的天书奇谭，我看很多朋友也贴出来了哈。 嗯， 杨氏公社的一只也不能丢，这个应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不是？哎，这是你们那儿的家乡的故事。嗯，也是相对比较早期的动画片哈。 嗯 嗯，小神龙俱乐部里的小神龙，小神龙挺可爱的， 对， 绿色的。 小神龙俱乐部最火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就是我印象当中啊，现在也忘了，我应该下了节目好好去查一查。 嗯， 我印象当中小神龙好像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漫的，它好像不是一个光是一个吉祥物的一个存在。但是呢，那时候他火的时候我还太小了，我根本就看不到脑子里去。 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哈。 对， 特梅普喜欢《丁丁历险记》里的丁丁，还有《蜡笔小新》，还有最近这个《魔童降世》的哪吒， 嗯， 这个哪吒是现在的熊孩子的样子哈。还有葫芦娃、黑猫警长、哆啦 A 梦，哎，哆啦 A 梦是我喜欢的， 啊， 就是他那个兜啊特别好，从兜里可以掏出任何我想要。 是， 嗯。这是大家都喜欢的，哎，怎么都是这个感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呢？甚至比我还老的， 确实 啊，是不是？诞生、火凤凰、圣斗士、紫龙、圣斗士，其实我没有特别看全， 嗯， 只是知道几个。你看全过吗？ 没有，圣斗士这个动漫啊，说来惭愧，就确实是没看。 嗯，咱俩差的有点多，我呢是因为太老了没看着，你是因为太小了没看见。啊，这是乒乓球方面哈。啊，另外世乒赛今天也出现了一个疫情的情况，今天呢是男子单打下半区，刚才不是说到了波尔晋级了吗？他没打，是自动晋级的。 嗯，因为对手的斯洛伐克选手汪洋被确认为是新冠的密切接触者，那德国的40岁老将波尔自动晋级。国际乒联在公告中表示，在新冠病毒常规检测当中，斯洛伐克选手汪洋被确定为密接，他正在自我隔离，直到 PCR 检测结果出来为止。那休斯敦世乒赛组委会正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定和测试者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呢与国际乒联密切合作，可以确保为大家带来安全的世乒赛。 嗯， 挺可惜的啊。非竞技因素没有能晋级， 但是波尔很顺利啊， 嗯， 没打就进了哈。 是， 随着2021年的亚冠联赛结束之后，亚足联设立的下属会选协会的技术积分排名也落位了。由于我们中超球队是派预备队或者是青年军去参加的今年的亚冠联赛，所以导致成绩不算太好。 嗯， 今年我们在年终的技术排名方面，从年初的亚洲老大已经来到了亚洲第七。 是， 由此呢，我们中超球队出战2023亚冠联赛的席位彻底就变成了2+2。 嗯，这意味着2022年度中超联赛结束之后，只有联赛冠军与杯赛冠军可以直接进入小组赛，而联赛亚军及第三名必须去参加一轮附加赛，闯关之后才能取得小组赛正赛的席位。由于亚足联已经决定未来亚冠联赛的席位分配每年敲定一次，所以如果中超俱乐部在2022年的亚冠联赛中成绩不能有所提高的话，亚足联下属会员的技术积分会进一步下降，也存在着名额进一步减少的可能。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中超俱乐部明年到底能否正常出战亚冠联赛，那都是未知数哈。 嗯， 这鲁能杯赛联赛双料冠军最后一个队去了。 当然随着这个沙特的利亚德新月队三年当中第二次获得亚冠的冠军，2021年度的亚冠联赛就算结束了，那也是围绕着下一个年度2022年年度的这个亚冠联赛的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准备。按照惯例的话，应该是12月份就要进行下一个年度亚冠小组赛的分组抽签了，不过现在有疫情嘛， 而且明年的亚冠联赛的开赛时间也不会像正常的情况下每个月的每一年的一月份就开始了， 嗯， 所以现在说暂时还不会安排年内就进行抽签，由于资格赛、附加赛对阵形式还和以往一样，在保护强队的原则之下提前就排定，所以获得今年中超第四的球队能不能够进入到小组正赛，目前大概率要看哈主场对澳大利亚的一支球会的赛果才行。 是的，还是要再注意到，在2022年亚冠联赛当中呢，中超出战的出战席位依旧是3+1啊，三支球会联赛冠军、足协杯冠军、联赛第二名啊，这三支球队直接获得小组赛正赛的参赛资格，联赛第三名则需要参加一轮附加赛啊，闯过了这一关才能进入到小组赛的正赛。 嗯， 那2022年的亚冠联赛还是沿用赛会制来进行，每个小组的参赛队有资格申办所在的小组的比赛，小组赛依然进行双循环6轮比赛，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加上各个大区内的3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共8支球队进入淘汰赛。淘汰赛会不采用主客场制，而是以单败淘汰的方式展开。因此呢，明年11月下旬就会展开，因为明年下旬就要展开。11月下旬啊，展开世界杯赛，所以呢，明年的亚冠联赛总决赛会在10月29号就进行，而且呢，总决赛会安排在东亚大区进行，决赛的场地是参加决赛的东亚球队所在的球场。 嗯，今年中超第四支代表队大概率应该是在附加赛对阵澳大利亚的一支球队，具体的说呢，就是澳超的悉尼 FC 或者是菲律宾的卡亚之间的胜者， 对， 按说应该是澳超的球队会实力更强一点嘛， 嗯， 所以说咱们应该是对悉尼 FC， 如果说能过这一关呢，咱们这个中超第四是有机会代表来出战小组正赛的，那如果要是输了的话，那就是一轮游呗， 没错。 嗯， 至于未来小组赛的对手啊，还是要看亚足联的进一步落实了。 嗯，这两天我们在讨论李铁会不会下课啊， 嗯， 昨天说了一天了，确实对于这个消息呢，有关的媒体都在关注哈，像北青报的记者肖楠就说了，李铁正在面对来自足协的年度考评，我们也要马上要填年度考评表了哈，他也同样是，所以说能不能留任呢也要看。中国足协和其他的运动管理中心是一样的，都会按照在重大赛事进行前和后要向上级管理部门进行工作汇报的。那本年度世界杯预选赛和竞赛工作情况毫无疑问也是这个年度的汇报重点，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带队过程当中的功过是非吧，也是这份材料当中不可以回避的内容。 嗯，同时呢，北青认为已经结束的12强赛前6轮比赛中，中国队收获了1胜2平3负，虽然成绩与出线目标相去甚远，但结合中国队技不如人的现实以及疫情当下所面临的备战和竞赛难题，中国队的成绩是在正常的范畴之内。仅仅从带队战绩来说，中国足协并没有换李铁的理由，但是李铁在赛后发布会的争议言论是中国足协和球队管理层始料未及的。据了解，中国足协主要领导接下来很可能会就相关问题继续和李铁进行深入的沟通。 嗯，这是北青报的消息。那看足球报这边说，一切迹象都显示国足换帅的确进入到了程序的可能。 嗯， 今天呢，足球报的记者陈勇啊，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连线过，他的微博当中就说换帅已经进入倒计时，概率99%。 嗯，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线索哈是不是掌握的跟我们不太一样哈，知道的比较的确切哈。总之他说肯定会换。同样也是来自于山东的媒体半岛都市报这边哈，他们体育部的主任崔恒亮也在个人微博当中做出了预测，说如果李铁下课的话，继任者肯定是本土教练。他也是啊，跟昨天我们连线的记者一样哈，一下蒙住了。一样是 徐江 对，是看好李霄鹏的。 是在微博写道哈，如果说李铁下课已成定局，谁来接替他呢？从女足的选帅来看，总局可以一票否决啊，但如果足协说启动预案的话呢，几乎可以肯定继任者是个本土教练啊，斯科拉里这样的大牌洋帅基本没戏。考虑到李铁的问题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跟外界对着干，情商低啊，我觉得李霄鹏是个不错的人选，而且李铁上任前听说高层也更看好李霄鹏，这是半岛都市报的记者的观点。 嗯，你看现在如果要是本土教练的话，圈定可能也就这几个。 是， 嗯， 那总不会又请高洪波出山吧？ 不会啊，今天早晨不是也有这个其他的 媒体啊，中青报的记者郭健说，那不可 能，分析了一番， 对，已经当领导了，不可能再卸任，然后来当这个主教练。 嗯， 而且他都来三回了， 没错， 嗯，应该不会是这样的选择了。而之前我们也说到，天津队遭遇到各种困难哈，据天津日报的记者说呢，天津金门虎，四天之后兵发上海。将会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保级组的比赛要做准备了。 嗯， 保级组里呢，他们将会和河南、重庆、沧州雄狮、青岛、申花、武汉，来还包括大连人这八支球队加起来来决出9到16名的这个名次。 嗯， 所以说呢，对于他们来讲呢，任务还挺重。目前申花是22分第一，河南18排第二，武汉、重庆同积11分，沧州雄狮10分，金门虎是9分，大连人、青岛是7分。 是的， 嗯， 中甲方面呢，中甲联赛第四阶段28轮结束了梅州赛区、成都赛区的角逐。中甲的总积分榜排名前四的球队中，只有武汉三镇2-1击败昆山获得3分，其他劲旅呢都是战成0-0平。本轮过后，梅州客家22胜2平4负，即68分，战绩高居积分榜榜首。武汉三镇是21胜4平3负的战绩，即67分，紧随其后。浙江队以18胜8平2负的成绩，即62分，继续排在第三位，落后武汉的三镇队呢5分。而成都蓉城以16胜8平4负，即56分，继续稳坐第四位。 嗯。这是咱们国内足球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另外，像戴维斯杯网球赛今天凌晨也进行了，德约科维奇领衔的塞尔维亚队是3-0击败了奥地利队，取得了开门红。西班牙队在主场马德里3-0战胜厄瓜多尔队，美国队是1-2输给了年轻的意大利队。 嗯，然后 F1 方面，阿尔法罗密欧为莱库宁举办了退役仪式。当地的11月26号，莱库宁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对阿尔法罗密欧车队为其举办退役仪式表达感谢。本赛季沙特阿拉伯站和阿布扎比站会是莱库宁职业生涯最后的两场 F1 比赛。 嗯，大伙儿呢也都在分享着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哈。女生宿舍说，足球小将她也看，永远的儿媳妇也是对你这个大空翼这个角色印象比较深哈。爱吃水煮鱼说喜欢火影忍者，我老看见这个名字，但是我没看过这个漫画哈。 嗯， 我叫熊猫说喜欢排球女将，排球女将也是跟漫画改的，还真是。但是像我呢，就是看电视剧看的才知道的。好，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会儿咱们说欧洲足坛了。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夜间风力不大，受静稳天气影响，能见度将再次转差，请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5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天见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气温在0度到3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9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We are the people we've been waiting for。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18点钟了，我们来到第3时段，更多的给大家介绍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金戈铁马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中午的时候，中日大战，这是男篮的世界杯预选赛。 嗯， 中国男篮表现不错哈，怪伦尤其是得到了当地球迷的喜爱，称他是动画当中的人物哈。 是， 您也分享一下您喜欢的动画人物啊，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点评这场比赛呀。云龙九剑说，阿奎罗就是在阿根廷引进你爱看的那个足球小将的时候， 哎， 那不有大空翼的译音吗？ 嗯， 所以说可以看出哈，日本当时的这个动漫文化的输出，也还是波及到了南美的文化哈。 很多的，我觉得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这两个动漫，确实是非常的，作为体育动漫里是非常的成功的。 嗯， 有很多可能更新一点的，比如说黑子的篮球啊之类的，它的传播性是其实是不及这些经典之作的， 是吧？ 啊，当然可能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其实都是比较老的动漫了。啊，那个时候能通过电视或者说光碟的形式，真的是能影响到很多世界范围内喜欢体育的孩子的。 可不是，像大脚星叔叔说，好像小白也是受到足球小将的这个，动画片的影响的， 都有， 这也可以去考古一下。 他们都致敬过， 是不是？嗯。7250说喜欢兔子走着瞧啊，喜欢，这也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动画片了哈。北京五号线贴了一张，这个是猫和老鼠里面的猫， 嗯， 说算是追逐赛，个人追逐赛，嗯，那为什么跑得快的总是失利呢？嗯，然后阿昭听了刚才我们的介绍之后说啊，难道马德兴老师是跟错了饭局吗？马德兴老师并没有跟错饭局，他跟去了西亚，整个过程都在跟，而且回来之后也跟着大部队在隔离， 是， 现在也正在同吃同住，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嘛，所以他说昨天在连线的时候说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 嗯， 他听到了他也没法说呀你说呢？嗯， 这还有很多啊，在讨论，顺着咱们这些国足的这个消息，各路消息在讨论的啊，说这是灰龙牛郎说，国足换帅又怎样啊？不能不换又能怎样啊？现在许多考虑恐怕不只是因为国足吧？ 嗯， 啊，该换的只是李铁嘛？从这方面考虑，李铁还有被同情的地方啊。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认为李铁好，好纠结的一段观点啊。 因为李铁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他个人的球技，包括目前虽然说没有带出特别强的队伍，像李霄鹏人家还带了冠军啊什么的，嗯，对他个人应该还好，你觉得呢？ 嗯， 只是确实是因为这个成绩不佳嘛，他也只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对， 嗯， 这像有一天巴洛特利当了，虽然说这么形容肯定不跟李铁球员时代不合适 啊，就是说，就是巴洛特利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嗯，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球员， 嗯， 啊，但是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而且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就是说在巴洛特利真的踢得不错那段时间， 嗯， 他觉得他还挺好的，但是巴洛特利这名球员，我相信如果他当教练，一定比李铁还差的10万8千里， 嗯， 啊，所以说就是球员跟教练，大家应该是割裂开去看待，或者说分开去看待， 嗯， 然后而且说白了，球员是一份工作啊，教练呢又是另一份工作。这个一份工作没做好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就一定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分开看待的。 嗯， 好，我们第三时段啊，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抽签了啊。 嗯。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这比赛还没打呢，就可能会有遗憾了，因为有人因此去不了，尤其是欧洲足坛的意大利和葡萄牙，谁去谁不去，大家都会觉得很遗憾啊。 没错，嗯，世界杯预选赛，欧洲附加赛啊，今天呢凌晨揭晓了。咱们上午也简单说了一下，那就是2016年的欧锦赛的冠军葡萄牙队和今年的欧洲杯的冠军意大利队都是在 C 组，而 C 组的四支球队啊，还剩下两支是北马其顿和土耳其，就这四支球队必须是只能有一支球队出现，也就是说意大利和葡萄牙一定会在最终的对决里淘汰一个。 嗯。另外 A 组的两场半决赛对阵的是苏格兰队对阵乌克兰队，威尔士队对阵奥地利队， 对， 而 B 组这边是俄罗斯队对阵波兰队，瑞典队对阵捷克队， 都也很残忍啊， 对，都只能一个是吧。 嗯 嗯，半决赛明年3月24号进行，决赛3月29号上演。 是的。 嗯， 那这之前呢，就是说有十支球队已经是以世预赛欧洲区小组头名的姿态获得了出征卡塔尔的资格，所以说说实话真别觉得太可惜，就是只不过是正好是两届欧洲杯的冠军遇上这个附加赛只能去一个了，出一个了。 嗯， 但是您要看这十个小组第一哪个也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啊，这个荷兰、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唯一可能您觉得有问题的就是塞尔维亚。 嗯 啊，塞尔维亚跟葡萄牙一个小组，然后哎那事儿啊，就是第一回合那进球怎么回事，不进又判不进是怎么回事，了解的都懂啊，这是 C 罗可能职业生涯末期永远的痛了，这可能会成为这一次的世预赛的整个的经历哈。 嗯， 我觉得 C 罗以后如果出自传的话，这个里面就得占3章的篇幅。 人生当中总得有点挫折呀。 是， 而其中像这个瑞士力压意大利，人家获得小组第一出现了，那你就谁让你没赢呢？ 对， 那你就只能跟葡萄牙争了。葡萄牙是在最后一轮小组赛被塞尔维亚队绝杀。也是不幸来到了附加赛的行列当中的。 对，就葡萄牙这个事儿有多倒霉呢，就是两回合嘛，他们也是踢两回合啊。第一回合在塞尔维亚的主场，反正主客场我有点顺序也忘了，第一回合踢塞尔维亚的时候呢，是葡萄牙这儿有一个进球，好像是 C 罗的进球被吹掉了。 嗯， 但是呢那个球其实他已经过线了， 就是有效的。 对，是有效的，就不明白为什么在 VR 的时代还居然还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角度不一样看不出来， 真的是没太理解啊。就是说这么一个情况啊，当时大家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插曲吧。 嗯 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到了最后一轮，葡萄牙跟塞尔维亚真的踢生死战了。 嗯， 但是葡萄牙呢，哎，熟悉那句话，打平就能出线，然后葡萄牙开场2分钟就进了个球。 嗯， 按理说是啥事儿没有了，这接下来就稳稳当当就行，结果呢连扳2个被绝杀了。 嗯， 所以说在接下来又遇到意大利，哎呦，这个 C 罗这一次如果说没进世界杯啊，你想想从最开始的这种蝴蝶效应一般哈，真的是能气死。 嗯，我们请小婆婆给咱们再说说这个意大利这个情况怎么样。 嗯，好啊，今天我们下午邀请到的是爱奇艺体育的解说赵海晨啊，给我们来贡献一下他的观点。 为什么这次的抽签仪式这么惹人关注呢？就是因为意大利队和葡萄牙队两支欧洲劲旅是进入到了这次附加赛当中，两支球队在各自小组当中都是没有能够完成直接出线的任务，意大利呢这边是被瑞士队挤下来了，而葡萄牙这边呢是被塞尔维亚这边最后一场比赛击败也被挤下来了。意大利跟葡萄牙呢大家都知道是欧洲的强队，而且葡萄牙是2016年的欧洲杯冠军，而意大利呢是最近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所以说这两支球队是特别引人关注。当然这两支球队进入到附加赛当中，大家都在开玩笑啊，说不会是这两支小组分到一个组当中了吧。哎，还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那么其实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这个附加赛分组抽签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是有12支球队去争取3个名额，所以说就是要进行抽签来进行单场的淘汰赛。那么12支球队呢是分成3个小组来捉对厮杀，打2场比赛，最后都是单淘，之后是产生一个晋级的名额。所以说这会带来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之前这个欧洲区的附加赛呢都是2回合主客场的淘汰制，所以这次呢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偶然性在里边的。那么意大利跟葡萄牙是先，意大利这边是先跟北马其顿来进行一场比赛， 而葡萄牙这边呢是先跟土耳其来进行比赛，那么这两组对决的胜者才会捉对厮杀，来产生一张晋级的名额。所以这样来看，确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比较凶险的。那么意大利打北马其顿，应该说从纸面实力上来说，意大利这边还是拥有着比较强大的优势。而葡萄牙打土耳其啊，因为土耳其大家都说是比较神经刀的球队了，也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爆发出什么样的战斗力。纸面实力其实不能说明一切的问题，因为单场比赛淘汰制呢确实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这个小组当中确实是非常的惹人关注。当然了，在另外一个小组，也就是 B 组的对决，是俄罗斯先打波兰，而另外一边呢是瑞典先打捷克。那么其实这四支球队呢，大家也说是在欧洲范围之内传统的中游的强队。波兰这边呢是有莱万，而俄罗斯呢这边在18年世界杯当中也是打出过好的成绩，而瑞典呢今年是一路高歌猛进，是杀到了淘汰赛，结果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就是被乌克兰在加时赛当中最后时刻绝杀了。而捷克呢其实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所以相对于 C 组局势比较明朗，应该就是意大利跟葡萄牙来争最后一个名额。那么 B 组呢，这个四支球队应该说都是有很强的实力的。而 A 组当中呢，苏克兰是先打乌克兰，而威尔士呢打这个奥地利，所以 A 组的对决也是实力比较接近。当然了，威尔士这边他们毕竟这个大牌球员会比较多，有贝尔，有现在在利兹的这个丹尼尔詹姆斯，而另外苏格兰呢也是有实力的一支球队。奥地利呢是在今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跟意大利队是进入到了淘汰赛，结果是被意大利淘汰出局。所以说这个 A 组和 B 组呢都是我们认知当中的传统的欧洲中游强队，而 C 组就是意大利对北马其顿，另外葡萄牙对土耳其的这组对决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么这个小组就是 C 组的这个对决呢，是最多这个意大利跟葡萄牙是会只产生一张晋级到卡塔尔世界杯的门票，所以说大家是非常期待到底是新科欧洲杯冠军意大利队能够成功突围，还是 C 罗率领着这一批葡萄牙的黄金一代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舞台当中，我们一起来期待。 当然了，附加赛进行抽签之后，亚洲球队呢将会对阵的是南美洲的球队。 嗯， 目前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赛阶段，十二强赛结束之后，两个小组第三争夺这个名额，获胜的球队和南美区预选赛第五争夺一个世界杯的名额。 是的。 另外一场比赛是由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预选赛第四对阵大洋洲预选赛的第一。 嗯，之前咱们这个国足啊，在世预赛十二强赛上受挫的时候， 已经0%了 啊！对，就是这最开始受挫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很悲壮的一个说法，说十二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嗯 啊，然后央视的这个贺炜啊，调侃到说预选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这句话现在可不是中国队的专利了 啊！这跟谁说呢？说意大利呢？是吗？ 那肯定，意大利、葡萄牙谁没晋级呢？谁就是把预选赛当世界杯踢了。 嗯，谁能成想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是的。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媒体人说，要么意大利，要么葡萄牙，要么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和中国队一起无缘世界杯。 媒体李璇也表示，这可难办了啊！我支持意大利队，但舍不得 C 罗。就之前我看有球迷就提议嘛，世界杯开始前咱办个中国杯吧。 哎，把这些没去的都和一块儿是吧？ 咱们中国自己办个世界杯， 可以 从八强开始踢， 邀请那些没去的，但是心有不甘的这些球队一起来哈。 对， 说到葡萄牙队，老帅桑托斯表示说，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通过附加赛晋级到世界杯的。 嗯， 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抽签啊，他们要在24号，明年的24号，3月24号，先主场打土耳其，如果赢了，然后和意大利、北马其顿之间的胜者，那肯定是意大利了，在3月29号再进行较量。那也意味着呢，肯定就是甭管是谁，总是得有一支倒下。 嗯 啊，桑托斯说了，说你现在谈意大利队有点早，目前我们还要先打土耳其呢。 是，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通过附加赛晋级到世界杯。 值得一提的是啊，葡萄牙队此前三次参加世界大赛的附加赛，包括2010年、2014年两届世界杯和2012年的欧锦赛。 嗯， 这三次附加赛中，葡萄牙队全部是顺利晋级到了正赛。意大利队则在此前的五次大赛附加赛的经历中只有三次晋级。 你可以回顾一下。 是的。葡萄牙这边呢，2010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啊，他遇到的是波黑啊，就是说也是2-1，然后两回合都是1-0啊， 踢得很不错。 但是波黑实力应该没有那么强。 对，是的。然后呢，2014年的时候啊，两回合是遇到了瑞典，瑞典也是一个附加赛王者级别的人物啊，但是葡萄牙还是行的，两回合是1-0、3-2，又一个双杀啊，4-2拿下了这门票。欧洲杯呢也有一次，又遇到波黑，你看这个波黑水平大概就是这个这条线上的，欧洲杯的预选赛两回合哈、啊、是6-2、0-0一场，6-1一场， 这第二场咋整的？ 对， 踢成6-1呢？ 嗯。 意大利这边呢，一共4次参加大赛的附加赛，其中就是世界杯，因为这个踢了3回哈。比较近的，我们看2018年吧，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当时两回合是0-1和0-0， 对，没进去，那就输给瑞典了嘛。 今儿早上还谁说呢？说上回世界杯意大利也没去，没啥，这次再不去也行， 嗨， 人家是看热闹呢。再说以前呢，就是1998年世界杯的时候了。上世纪哈，两回合2-1赢过俄罗斯，当时是首场1-1，第二场1-0赢的。再早那更早了，62年，1962年两回合10-2赢的以色列，4-2和6-0两场比分。 欧洲杯呢，68年一次、是4-3赢了保加利亚，然后72年的时候呢是两回合1-2输给了比利时，这个是意大利队有点悬啊，有点悬。但是现在意大利队毕竟是新科的欧洲冠军，瞧一瞧吧，看看。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2018年也确实挺痛的，那6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大伙儿还都记得这个哈。那根据历史战绩来讲呢，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历史当中27次交手，蓝衣军团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18胜3平6负，压倒性的优势。最近一次交锋是2018-19赛季的欧国联的小组赛，最后是首战葡萄牙1-0意大利，再度交手是0-0胡椒白卷。 是，那葡萄牙毕竟也是欧国联的冠军球队，所以说葡萄牙在近些年还是很有实力的，完全即使在历史战绩上虽然说很虚，但是真正的直面实力近期来说是完全不虚。 在今天凌晨抽签的这个12支球队当中，北马其顿那可是唯一一支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欧洲区资格赛附加赛的球队，这是独立30年的这个国家离世界杯最近的一回。今年夏天欧洲杯首次在国际大赛当中亮相，他们靠的呢也是欧国联给低排位的一个外卡拿着的。 是的， 这次预选赛呢小组赛赢过德国，压倒过罗马尼亚，刚刚度过足球黄金期的冰岛啊，以及姆希塔良领军的亚美尼亚，他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打进了附加赛。 就是说这个小组里说白了，小组里一共6支球队啊，后面有罗马尼亚，然后冰岛、亚美尼亚， 对， 这3支球队，这明明就是所有的预测都不觉得北马其顿会排在他们前面。 对，一个小国哈， 是，就北马其顿给人的就是给很多的预测专家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最多是个搅局者，有的时候局都搅不了，结果呢把自己搅到第二去了， 人家踢得挺好， 是，但是也挺残忍的哈， 嗯， 所以说你看，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么多，包括那些什么瑞典呀、乌克兰呀、波兰呀，你看莱万进不去了，对吧？怎么办？所以说真的是包括俄罗斯，之前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尽管说现在世界杯这些名额里啊，36个名额里。是不是32个名额里，欧洲就占了13个？但是不是给欧洲的还是太少？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精英足球的思想是吧？ 但 相比来讲吧，你看小伙子们是真是踢得不错，但是北马其顿的姑娘们就不一样了。 对， 女足的比赛中就不一样，他们是0-11输给了北爱尔兰女足。 嗨， 这还不是最惨的呢。F 组比利时女足踢亚美尼亚的时候，他们上半场就被进了11个。而且比利时女足一点都不带手软的，最后5分钟又进了4个，所以全场比分19-0赢的， 是挺狠的 啊！这所以说女足的这个发展是太不平衡了哈。 这已经是本次2023女足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第3个国家队的比赛周了，亚美尼亚女足对这样的大比分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开幕战当中，亚美尼亚女足就是客场0-10输给了挪威女足。 挪威女足很强哈。好在吧，他还有2个不错的比分，0-1输给过波兰，0-1输给过科索沃，所以5场比赛加起来失球数呢是0-36，失了36个球， 对， 确实这个足球发展太不平衡了哈。 是 上个比赛日也有一个大的比分上双的比赛，就是西班牙女足12-0赢了法罗群岛女足。 对，这都是乒乓球级别的数字。 对，嗯，欧足联这次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他们这个赛制跟这个男足是一样的， 对， 完全是第一回按这样的赛制来。 就是早晨我们也说过啊，不像亚洲这样的先外围赛，在40强、在12强这样的循序渐进， 筛的比较密。 对，就是他们呢是一锅烩。就是55个成员国，只要你有女足的，全部打混了抽签。 嗯， 有种子队，有二线二档种子，这反正各档一，就是各档抽一个一组嘛。 嗯， 那就这意味着一档球队去踢5档甚至6档的球队，那怎么踢呀？ 那所以说是36个球也很正常。 嗯。 来看俱乐部方面，都灵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说，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下午，尤文图斯位于都灵的总部和位于米兰的办公室被搜查了，搜索的是2019到2021年间的有关财务的文件。尤文是被怀疑涉嫌经济犯罪，涉案金额可能会达到5000万欧元，其中阿图尔和皮亚尼奇的交换无疑也是这次调查的重点。 嗯，没错，当时就觉得这事儿有问题，很多球迷都在吐槽这是怎么想的。这个拿一个被称之为哈维球队，就是哈维这个接班人的，或者说踢球风格很像哈维的阿图尔啊，去换一个较为老迈的皮亚尼奇，这到底怎么想的？ 这有事儿是吧？ 哎，查一查吧。德国那边的消息，科洛泽，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球员，入选了德国足球的名人堂啊。新一期的名单包括克洛泽以及霍斯特埃尔克、尤尔根科勒、约阿希姆、施特赖希和拉特克。现年43岁的克洛泽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男足入选者。那克洛泽在接受颁奖的时候也拿这个开玩笑说，哇，我已经那么老了吗？ 都可以进名人堂了。 对，说不开玩笑了，能和这些伟大的球员和时代偶像一起入选，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誉。德国足球名人堂呢，系德国足协旗下的德国足球博物馆2018年创办的，由德国足球专业记者团队担当评委。迄今为止，共有39位德国足球的功勋球员和教练入选。 姆巴佩最近出版了一本描绘他生活的漫画啊，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像。书里呢描绘了他见到齐达内、C 罗，并且参观伯纳乌球场的那一天。他将那个周末形容为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那对于这本漫画，马卡报选了其中一些章节摆在他们自己的头版封面，还配文说姆巴佩说出口的话无法收回，算上2017年跟皇马和巴黎的谈判以及跟齐达内的会面，现在这本漫画只剩下最后一幅插图了，那就是亮相伯纳乌。 没错， 非常有意思哈， 这漫画官宣哈。然后曼联这块这个新闻也不少，说现在不是说朗尼克要去把刚出任临时主帅的卡里克再替掉，出任新的临时主帅吗？然后与德国足球颇有渊源的前国脚谢辉回忆了自己在朗尼克执教的斯图加特试训过，说对自己很有帮助。他说，1999年我在朗尼克执教的斯图加特试训2周，当时斯图加特是群星璀璨，巴拉科夫、邓迪、平托，当时朗尼克对足球超前的洞察力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没能达到要求，但他最后单独找我谈话，给我指点迷津，将来如何发展等等啊，现在回头看真是受益匪浅。索尔斯克亚被解雇之后，曼联即将任命朗尼克为新的临时主教练，合同是6个月，并且在任期结束之后呢还多聘2年担任顾问。朗尼克的球队在有球的时候处理速度很快，侵略性强，有很多向前的传球，但没有球的时候也能很快恢复球权，就是一个高压的比赛节奏。为了实现这种特定的比赛和理念呢，那现有的一些球员，曼联的一些球员，要么会在新体系下蓬勃发展，要么会成为球队多余的存在。那这么说的已经很明显了，要体能充沛的不耍大牌的，对吧，这个 好谦逊的， 对，参与防守的，听话的， 积极的， 对，团队性强的， 天哪， 简 直是完人。 确实那显然咱们都已经能听出来了。首先博格巴这赶紧就风紧扯乎C 罗又得也得看情况了 C 罗太老了， 是包括德赫亚、卢克肖这都是媒体认为会被朗尼克忽略的人选而且呢朗尼克在之前RB莱比锡带队的时候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说 C 罗太老了而且太贵了， 主要是贵。 所以说真的是，但是 尽管说他敢这么说可能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德国还是其实挺有名气的， 嗯，没错， 他对这个他的战术啊，对克洛普、图赫尔都有启发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些成功的这样的踢出高效足球但是又好看足球的这样的一些德国的教练啊，真的是跟朗尼克的理念都有一些师承啊，是倡导高位逼抢的先驱之一。嗯，那所以说36岁的 C 罗在他的手下会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不好说了。 嗯，阿根廷的前国脚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宣布退役了，今年40岁，他是在母队纽维尔老男孩结束职业生涯的。从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当中呢，他是在欧洲踢球，效力过西班牙人、马竞、利物浦。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表现非常出色， 对， 对阵墨西哥的时候有一记非常好看的世界波， 嗯， 也被评为那一届的最佳进球。 没错，我记得小时候啊，在 PSP 上这样的一个游戏机上 啊，有非常火的一款叫 Winning Eleven 胜利11人的这个足球游戏，应该是当时大家都会玩的很上头的这个足球游戏啊，里面就有这个 罗德里格斯 国家队模式， 嗯 啊，然后他在里面呢应该是一直叫马克西， 嗯， 就是应该是翻译成马克西， 嗯， 然后我还是挺喜欢他的，因为我一直用阿根廷嘛，对吧，啊，在边路用他啊，能前能后挺好的。 嗯，已经40岁了， 是 曾经喜欢过的球员， 嗯 嗯。日前呢，巴西女足在友谊赛当中6-1赢了印度女足。这场比赛是43岁的巴西老将福米加的国家队的告别之战。 嗯， 赛后双方球员也列队向这位参加过7届世界杯、7届奥运会的世界女足的传奇致敬。尤其是马塔，我估计也快了。马塔单膝跪地献花，向他的老队友送上了祝福。啊，现在还恋恋不舍，还在踢哈。 是的。 好，这是欧洲足坛啊，包括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好，那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哈。 是， 很多朋友都在聊机器猫啊。吴梦生说喜欢黑猫警长、兔八哥、阿凡提，还有喜欢阿凡提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都是平时啊咱们看自己的电视里的一些动画的形象哈。 是， 哎呀，我叫什么还看花仙子呢。这不都女孩看的吗？尼尔斯企鹅旅行记也是比较早的了，估计像这个子昂他都没听说过。 我倒是听说过， 听说过没？ 我看过这个的绘本。 嗯，对，其实是原来是一个绘本。 对， 嗯，森林大地看过吗？ 这个就真没有。 小狮子雷欧的故事， 这就真没有 啊。海尔兄弟看过 啊？海尔兄弟就是真的是看海尔兄弟的时候就处在一个就是只能看知道这是动画片儿，啊，就看着好玩但脑子看不进去，就是当时心智就是还完全的不成熟，不是不健全， 还不理解， 对，是不成熟。 海尔兄弟我只在冰箱上看见过， 对， 他都没有看过这个剧情。 海尔兄弟火的时候我好像太小了，我好像才5-6岁4-5岁，那时候动画片真的是看不明白啊。 还有舒克贝塔看过没？ 这个是看过的， 这个，可能也看过绘本哈，3个和7个啊，那这是葫芦娃呗。太坏了，黑猫警长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哈。 嗯， 好，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会儿我们还有冬奥会方面的消息以及美职篮方面的动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观众在为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喝彩。2018年3月11号，在平昌冬残奥会越野滑雪男子坐姿15公里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鹏奋力争先，最终获得第四名。虽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但这是中国冬残奥会个人项目最好成绩。 状态还是挺好的，感觉今天还是能力上还是差一点了，差距还比较大。体力方还是再分配好一点吧，前几圈还是有点太急了，最后一圈有点没劲了。 谦逊认真的郑鹏是福建省莆田市新渡镇港西村人，19岁时因工作意外导致下半身基本瘫痪。手术之后整整5年，他不爱说话，远离人群。父亲看到他这样非常担心。 楼上走楼下他都不走，不愿意下去。才20多岁的人生，不知道下面怎么走。 那时候就真的感觉出门别人那个眼光嘛，盯着你，就不喜欢那种感觉，就不爱出门的时候。估计那时候就感觉这辈子就那样吧。 2016年，在一位病友的鼓励下，郑鹏开始走出家门，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全国首届轮椅马拉松体验赛。机缘巧合，又被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看中，并在这一年7月正式加入北京残疾人越野滑雪队。 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会经常摔跤，两边摔直了，都青了的直。后来慢慢适应了就好，坚持下来吧。既然选择了这个，也不能说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体育给郑鹏带来了新的人生，因为刻苦和坚持，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郑鹏进步神速，并曾以39分53秒03的成绩夺得过加拿大北欧滑雪世界杯越野滑雪男子坐姿组长距离15公里的银牌。中国还有很多像郑鹏这样的残疾人，残健同行，他们得到了像健全人一样公平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通过体育实现理想，完美人生。 总结一下这次的那个经验，争取在下一届北京2022上面争取发挥更好，拿到更好成绩吧。 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健康中国2022，我们一起飞。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来自于中午日本男篮和中国男篮这场比赛，最终中国队获得了胜利，还是大比分赢的。虽然在周琦下场之后受到一点影响，但是最终我们因为领先的优势比较多哈。明天还会有第二场比赛，下午的5点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中国男篮的第二场世界杯预选赛的表现。但日本队呢派出的选手相对来讲比较年轻，您认识的那些美职篮的选手都没有出现哈。作为东道主之一，所以他们呢无论怎么着吧都能参加比赛，这次也是希望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哈。我们的话题来自于比赛结束之后，很多日本的球迷都很喜欢在场上表现优秀的谷爱凌，说他表现真好，像漫画里的人物哈。但有人说特梅普就说了，这个灌篮高手里他喜欢三井寿。 三井寿他这个角色塑造的还是挺有特点的，就是 跟仙道是一回事吗？不是， 不是，仙道是强帅。 帅吗？但有人说他太假了。 就是帅的有点假吗？ 帅到有点假。 对， 帅到不真实是吗？ 但其实我觉得郭艾伦真的跟他特点挺像的。 但我们郭艾伦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的。 就是冲天炮的发型啊，加上较长的脸，对吧？比较尖的下巴，头比较小，肩比较宽，是郭艾伦那样。 绝对是哈，身材很像。 对。然后 三井寿呢， 三井寿他主要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形象啊。这你看就是说灌篮高手这里面有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角色啊，有这个比较咱们说的通俗点比较愣的，比如说樱木花道啊，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对，就是比较这个莽撞的形象啊。有比较精的这个流川枫，对吧？然后有比较热血的，这都有。然后这个三井寿他就是什么呢？那有好好打球、好好学习的，那就有不好好打球、不好好学习的，天天外面，这个混社会， 东逛西逛， 对，混社会打架的，然后 会让篮球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啊、就那个经典那句嘛、嗯、哭着教练我想打篮球、啊、就是他说的、嗯、 哎，足球小子里是说谁是谁，你是喜欢足球吗，是吗，是那一句吗， 哎，好像有这句啊。但是说实话啊，就足球小将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就记住他各种射门的招式了啊。其实那些东西呢在这个现实足球里面有的是不存在的，但有的也是真实存在的， 有的是想象出来的 啊。对，什么曲线射门啊、猛虎射门啊之类的，这些其实 曲线射门不就是落叶球啊？不是， 对，其实就是有，我觉得可能是落叶球加一点外脚背都有可能 啊、 嗯、 这个然后包括猛虎射门，我觉得这也是经常有的。重炮嘛， 是怎么射的， 就是重炮球嘛 啊 直射，就是平射的直射，对，然后还有包括什么反触动射门啊之类的，都挺有想象力的。 嗯， 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足球小将真的有很多的拥趸啊。然后他们一些这个本来就不太可能在现实实现的，也有专门有网上、啊、就日本呢也有一些网友 真去练去， 对，真去练去，就是挑战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我的这个尝试啊，还原啊，真的都有，真的还原。嗯，包括还有什么？这个网球王子刚才也说 啊 就是说有这个把这个球啊轻轻的扫到这个球网上，然后让这个网球沿着球网滚滚滚滚滚，然后滚到对面的地方。这看起来很不可能的， 力道掌握的， 对。但是呢就在今年啊，阿扎伦卡就把这个球给打出来了，但是他应该不是真的是要挑战这样， 这绝对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削一个刚刚过网的这么一个球，结果呢真的是在球网上滚 滚了滚 啊，这是什么钢丝绳激动是吗？ 这算是可遇不可求呀。 对， 嗯， 哎，真的就呼应上了。 嗯 ，Space 说的是国王与小鸟。 嗯 啊、这个女生宿舍还贴了一个，这个应该是变形金刚吧？ 对，是 我猜是哈。 擎天柱的比较简化的一个版本、啊， 简化版本。嗯，说到今天这场比赛，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说中国队打这场比赛是因为他们投篮不准。其实他们除了投篮不准之外是有很多失误，尤其是上半场可能不太适应跟中国队打吧，明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嗯、 毕竟打过一场了哈，也比较有针对性了啊。花仙子、樱桃小丸子，哎，樱桃小丸子我也爱看、 哎、 雪孩子都是带子的啊，就是大家喜欢的哈。嗯，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您喜欢的一些动漫的形象。 嗯 啊，第四十段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冰雪方面的消息。昨夜今晨，2021-2022的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的多德雷赫特站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我们中国队在男女接力项目当中呢，分别都是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到了半决赛。 是的， 冬奥会的冠军武大靖在男子1000米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也晋级了。 嗯，在女子3000米接力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派出了范可新、郭艺涵、张楚彤和张雨婷，和俄罗斯、匈牙利、英国队同组。最终，中国队以4分10秒057的成绩获得小组头名，与排名第二的俄罗斯队携手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中，中国队将与荷兰、美国和意大利一决高下。 嗯，在男子5000米的接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雪藏了武大靖和任子威，派出的是安凯、李文龙、孙龙和张天翼来参加比赛。这四位年轻的选手还真不错啊，6分48秒337的成绩，小组第一挺进到半决赛。半决赛咱们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以及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匈牙利队啊。匈牙利队当中也有刘氏兄弟啊。男女接力半决赛当中，小组头两名晋级产生奖牌的 A 组决赛。 嗯，当天进行了男女1000米的争夺，武大靖和安凯双双以资格赛小组赛同名的身份晋级了1000米四分之一决赛。上战世界杯贡献2金1铜的任子威因犯规止步小组赛。女子1000米比拼当中呢，中国队的韩雨桐、张雨婷和张楚彤均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携手晋级四分之一决赛。荷兰多德雷赫特站的比赛是本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的最后一站，前三站比赛中呢，中国队共获得5金3银5铜。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的女子比赛中，我们中国选手赵丹获得了第15名，成绩是1分49秒19。李雨希1分49秒52获得了第18名。两位中国女选手都能够闯进前20，对于速度 相对稍微进步慢一点的中国女队来讲，这个成绩真的是一个奖励哈，也是我们小小的突破。 嗯， 那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早上也给您介绍了，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男子组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耿文强1分46秒04的成绩和英国选手、德国选手并列在冠军，那这是我们中国男子钢架雪车的第一个世界杯的冠军。 是的， 啊，在这个奥运会之前哈，举办之前，我们的备战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到位。来听记者报道。 1月26号晚，在2021雪车世界杯奥地利站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耿文强以1分46秒04的总成绩，与英国选手维斯顿、德国选手格罗瑟尔并列男子单人比赛冠军，创造了中国冰雪军团的新历史。这是中国首个钢架雪车世界杯冠军。赛后，耿文强表示：“ 我感觉非常的高兴，这也是我的第一场世界杯的冠军。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团队为我们这一年付出的准备啊，然后为我们的这种付出，非常感谢。然后也感谢各位，赛事主办方，谢谢。” 国际雪车联合会官网称，两场比赛结束后，三名运动员在总成绩上以1秒并列冠军，这也足以载入体育史册。当地时间11月19号，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世界杯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揭幕。作为雪车和钢架雪车2021至2022赛季的首个世界杯赛事及冬奥积分赛事体系中的重要赛事，中国队派出了耿文强、严文港、陈文浩参加男子钢架雪车比赛，赵丹、林慧央则力争为中国女子钢架雪车队获得更多的冬奥积分。 再来看花滑方面，当地时间的11月26号，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俄罗斯站结束了女子单人滑的第一天比赛。俄罗斯15岁的新秀瓦列娃在短节目当中87.42分，刷新了现行规则下女子单人滑的短节目的最高分。他们的各种娃也是够内卷的啊！ 是， 至此瓦列娃已经将女子单人滑、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三项得分记录全部都写在了自己的名下。 是的啊，看看另一位哈、被誉为天才少女的瓦利耶娃 啊，就是她，就是她 啊啊！这是她啊，在女单短节目当中干净利落地完成了3周半跳、后内点冰3周跳、后外勾手点冰3周跳、接后外点冰3周跳、四级旋转和接续步，以创纪录的87.42分领跑。她的队友前世锦赛冠军托克塔米舍娃以80.10分位居次席，美国选手玛利亚贝尔以69.37分位列第二，哇，这差的位列第三啊，这差的还挺多的， 差挺多的， 分差， 嗯 啊，他也刷新了个人短节目的最好成绩， 已经不错了。 是的， 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有野依希在短节目完成了后外点冰4周跳，接后外点冰3周跳。后内结环4周跳、3周半跳，还有高难度的旋转和接续步，他也是个人短节目最好成绩，95.81分领跑。而冰舞方面呢，世锦赛的冠军俄罗斯组合斯尼金娜和卡特萨拉波夫领跑韵律舞，我们中国选手是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哈。现在呢，除了这个正常的我们冬奥会的选手备战之外呢，冬残奥会的选手也正在积极的备战当中。目前我们的记者哈也介绍说，115位冬残奥运动员也在全力备战当中。来听记者报道。 残疾人体育是由残疾人健身康复体育与竞技体育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筹办北京2020年冬残奥会，促进了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11月26号上午，北京冬奥组委举办冬残奥会新闻吹风会。在会上，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永志军表示，目前正有115名残疾运动员积极备战冬残奥会。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办以前呢，冬残奥6个大项呢，我国仅开展2个项目，就是这个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的运动员呢，由原来的50个人发展到近1000人。项目呢有2个，发展到6个项目，实现了2022这个冬残奥会参赛大项的全覆盖。 其次，冬残奥会的举办也提升了国内裁判技术官员的水平。 通过筹办冬残奥会，可以学习、积累承办大型国际残疾比赛的经验，培训培养一批残疾的这个分级员和这个国际裁判员的技术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支相对稳定并能够实时更新的冬残奥运动员的队伍和管理员队伍。 冬季体育设施也更完善。通过筹办冬残奥会，冰场雪场无障碍设施不断完善，为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保障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批准新建的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是为备战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新建的全国首个专门服务于残疾人冰上项目的专业场馆，今年三月已经投入使用。最后，筹办和举办冬残奥会，激励了更多人参与冬残奥会中来，为残疾人运动的发展带来益处。 筹办冬残奥会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社会、动员社会的过程。通过加大对残疾体育、冬残奥运动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普及残疾体育知识，吸引和鼓舞更多残疾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康复健身，提高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生活。 晨晨说，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今天下午不是有一场北京跟江苏的比赛吗？最终江苏女排是完胜了北京女排，25-11、25-17和25-15。那这样北京女排第一场也是不敌对手深圳女排哈，已经是两连败了。从这个比分上可以看出我们跟对手的差距哈，都第一局都没上15，后两局还稍微好一点哈。姑娘们也得继续努力哈，毕竟今年几乎都是新人在打比赛哈。 对， 希望咱们的女排姑娘们多加油多学习啊。 没错。 这是咱们排球方面啊的消息。刚才呢也有朋友在说我们的话题，喜欢的动漫人物哈，动画人物，一会儿稍后呢就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再来说两条有关美职篮的消息。 是NBA 那边呢，詹姆斯，哎呀，这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太惨了啊，打了个3+10，哎呦，这一把年纪了打3+10还输了，这是最难受的啊。 打了50分钟呢是吗？ 没错， 3+10，天哪。 37岁的勒布朗詹姆斯啊，拼了3+10打了50分钟，湖人最后还是没赢啊。詹姆斯这是职业生涯首次打3+10啊，他在热火打球的时候有一次球队也打3+10，但那场比赛正好没上 哦，不在。 那上了可能不打3+10了，对吧？ 打大学生联赛的时候没打过3+10吗？那会儿谁都不服谁的时候哈。 詹姆斯个人表现是不错的，他得了30分、11个助攻、7个篮板，关键时刻呢有强眼表现，但是湖人是浪费了常规时间最后3分钟的领先优势。这是詹姆斯自2017年以来首次打了50分钟以上，在2017年4月3号，骑士和步行者打进加时，詹姆斯就打了51分钟。再往前，上一次打进50分钟是2013年了，那已经早了，更早了。在2007年以来，只有2场打了50分钟以上，这是第3次。这个赛季开始之前，湖人的主帅沃尔格就表示，每场比赛只让詹姆斯打34分钟左右。结果啊，说实话，这事儿根本就是， 也就这么一说 啊，真的是啊，当时是纯放了这个空炮了。这是，詹姆斯这还有缺席的啊，就算上缺席的日子，詹姆斯平均每场比赛已经是打到了35.4分钟， 那说明他还是倚重啊，得靠他呀。 对，累呀，我天哪啊！ 这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就是很累啊。 是，平均时间这场比赛50分钟的完了以后，已经达到36分钟多了啊。湖人肯定是渴望今天胜利的，所以说一次又一次加时赛，詹姆斯你还得上，你还得上。可惜呀，整支球队到最后没顶住。 老家伙也是够辛苦的哈。詹姆斯最近这段时间事儿挺多呀， 对， 再加上也打球比较累哈。好好休息吧。 是， 詹姆斯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再来看勇士，勇士今天主场118-103战胜了开拓者。库里今天3分球，哟，15才中6啊，不像他的风格呀。应该15中15啊。 是， 拿下了32分、8个助攻、7个篮板。今天维金斯是19分。队友格林也不错，12分、12个助攻、2双，还有8个篮板的数据哈。开拓者的双枪就一般了，利拉德是15中5啊，哎，怎么跟这个库里似的，16分、6个助攻。还有队友麦克克伦姆是17投6中，16分、7个篮板。替补主场的西蒙斯19分、6个篮板。他们在第二节就陷入困境了，这一节只得了18分。勇士队是一波16-2结束的上半场，然后渐渐的又拉开了差距哈。 对，下半场即使在追啊，但是还是没追回来，所以说勇士是再次拿下一场胜利。库里呢，这场比赛又创下了多项纪录啊。首先呢，随着本场比赛的3分球的命中，库里已经连续143场比赛命中3分，继续刷新着个人保持的历史第二长纪录，也是现存最长的纪录。这项纪录的历史第一是库里自己啊，他曾经157场 比赛命中三分、 嗯、 哇，然后其次库里的常规赛总得分超越了皮蓬，来到了 NBA 的历史的第62位，然后第三呢，库里本赛季命中了98记三分，打到现在啊，高居全联盟的第一，也是本赛季首位突破90记三分大关的球员。 嗯 啊，来到98记三分了。第四呢是库里，本赛季已经10场比赛至少命中5记三分了，这也是联盟第一。第五呢是库里，本赛季这是他是唯一一个本赛季出场然后就场均命中5记三分的球员。 嗯，有很多记录也会保持、 嗯、 也有一些记录会很快打破。 是， 你像这个90记三分两场比赛就出去了，估计 对 就到100了。 嗯 嗯，今天呢太阳队客场战胜了尼克斯，达到了15连胜，118-97赢的，追平了队史的第二长的记录哈，第二长胜的记录哈，15连胜。今天布克贡献了32分，保罗是14分10个助攻的两双，双核带动之下，先发五虎都是得分上双，全队的命中率高达55.7%。刚才说到了，保持着本赛季全联盟最长的连胜记录。当时三支球队7连胜的时候，同一天比赛，只有他们这个连续记录存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现在15。 嗯、是 在他们历史当中最长是17连胜，当时是2007年1月份创下的。15连胜这是第二场队史的长连胜记录，上一次做到的是2006年12月，而在1992年他们取得14连胜是队史的第三长的一个记录。太阳今天是完成了超越，不知道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 嗯， 超越17，创造一个新的历史。 是，看看哪支球队最后能和勇士掰掰手腕吧， 必须跟库里投三分啊。美之兰的消息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嗯， 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 嗯，来看看。 嗯， 这个北京五号线啊，这一下午啊，一下午一傍晚啊，就 各种贴图， 对，热衷于就是说从各个跟体育其实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动漫里找到体育的影子。 嗯， 说葫芦娃救爷爷，七个娃娃叠罗汉啊，团体艺术体操。 这也是技巧大赛是吧？ 嗯， 嗯，刚才看到了，说是有多雪橇，是哪个图画来着？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个动画片， 我也没看过、 啊、 我也没看过。嗯，也有朋友喜欢唐吉诃德的，这个也是我原来上学的时候看的呢。 对、 嗯、够老。还有小铃铛啊，小铃铛，呵，这应该是我妈年轻时候看的吧。 啊， 你看过吗？这个 画质就， 这是木偶片 啊、哦 不是动画片。 哇、 一格一格拍出来的， 那倒是挺辛苦的 啊，你可以找来看看 啊， 有空的时候啊。编剧也说，一说这动画片的人物马上就可以看出年龄差了。 是因为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动画片啊，但是一代跟一代动画片可能不一样，只有一些最经典最经典的才能一直流传下去， 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歪就说了喜欢这两个。 嗯，西游记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中国人的童年来说都是跑不了啊，肯定有。 你别说现在有的台要放那个西游记的电视剧的时候，我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看一下、 是 你会吗？ 我现在很少看电视、 哦、对对，你们现在已经是活在网络里了。鼹鼠的故事也很喜欢，哎，我也挺喜欢鼹鼠故事的、 嗯、 虽然说它是属于低幼儿童的一个系列片哈，但是鼹鼠想哭就哭这个样子我还是很喜欢的。 嗯，就很多时候啊，因为动画片它的一些内容，现在就是很多时候人们研究了动画片可能被赋予了更多的作用。 嗯， 就是如果说我们说的第一层作用可能就是启蒙儿童。 嗯 啊，但是呢为什么成年人有时候也喜欢看就是很可能给小孩看的动画片呢？ 嗯， 是因为说它其实能起到一个放松大脑的作用。 对、嗯、也可以让大家放松神经。 嗯、 可能很多时候现在大家的社会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 对， 这是一个释放的过程哈。 嗯 嗯，7250说还喜欢看半夜鸡叫，这肯定是子昂不知道的，就 是这也忒靠前了 啊。这您可以去找，有空的时候找一找哈。嗯， 然后也有说丁丁历险记的，我也特别喜欢啊，那个漫画书画得特别好。 嗯，胡同踢球的孩子，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台词，我最喜欢鸟了，我要好多好多鸟，你给我变个鸟 啊。不知道， 这是天书奇谭里的。 嗯， 最近这段时间天书奇谭不是重映了吗？ 对 啊，把它数字化之后重新修复了一下、 哦、是 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嗯， 嗯，大眼睛叔叔说低幼低不过天线宝宝。哎，您瞧，就是这种天线宝宝可以说是低幼里的地板了哈。 刚还有说海绵 海绵宝 宝， 海绵宝宝那其实甚至说都是一个，对吧？有的时候偏成人向的动漫了，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恋爱情节和这个阴谋情节、 哦真的嗯哦、是吗？ 对， 我没看过耶。 是，就是，但是呢，这个天线宝宝真的是啊，太阳出来了。然后一起喝奶昔，宝宝奶昔，就是这几句啊，翻来覆去的， 生活太美好了 啊！每场都是这，每一幕都是这样啊，几乎没变过、嗯。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天线宝宝这个文化，包括这些 logo 啊什么的，却在成年人，尤其是这个80、90后的这个年轻人里面啊，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火。大家有时候就会去拿这些图片一起，就是说讨论啊，当时天线宝宝啊、 嗯、 挺有意思什么的、 嗯， 就是其实这些动画片还是能够继续去产生影响的，它的作用还一直存在着。 嗯，刚才阿童木跟茶水博士这个我小时候看过、 嗯、 我小时候原来经常是到晚上6点半开始这个新闻联播之前就等着看阿童木、 嗯、 但实话说现在全都忘了，看完也不记得了， 是 都是小时候美好的一些记忆哈。感谢大家伙的分享，那今天节目呢也到这儿结束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起向未来和易烊千玺一起哈来哼唱，怎么样？你现在这个歌练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练得还行， 还有手指舞要配合起来 啊！今天中午试了一下手指舞， 记得住不？ 选点儿， 下次你要给大家表演一下哈，我们开着视频呢，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做一做哈，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好，一起向未来，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一起向未来。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 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期待，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fly, fly, 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种种盛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